老残游记第二回，这是慧晶为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花莲，台湾，2008年2月。老残游记，刘鄂所著，第二回。第二回，立山山下古地遗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众人砸得沉下海去，自知万无生理，只好闭着眼睛听他怎样，觉得身体如落叶一般飘飘荡荡，顷刻功夫沉了底了。只听耳边有人叫道：先生起来吧，先生起来吧，天已黑了，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老残慌忙睁开眼睛，愣了愣道：呀，原来是一梦。自从那日起，又过了几天，老残向管事的道：现在天气渐寒，贵居亭的病也不会再发，明年如有委用之处再来效劳。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只好当晚设酒饯行，封了1000两银子奉给老残，算是一生的酬劳。老残略道一声谢谢，也就收入香笼，告辞动身上车去了。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到了小布镇师街，觅了一家客店，名叫高升店，将行李卸下，开发了车价9钱，胡乱吃点晚饭也就睡了。次日清晨起来，吃点儿点心，便摇着串铃满街学了一趟虚应一应故事。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雇了一只小船，荡起双桨，朝北不远便到立夏亭前，下船进去，入了大门便是一个亭子，油漆已大半剥蚀，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立夏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上写着杜公布句，下写着道州何绍基书。亭子旁边虽有几间房屋，也没有什么意思。步行下船向西荡去，不甚远又到了铁公祠办。你道铁公是谁？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后人敬他的忠义，所以至今春秋时节，土人尚不断地来此进香。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半雨生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送人造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赞赏不绝。忽听一声鱼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夜已澄净的如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层芦苇密密遮住，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汽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绒毯，做了上下2-3的垫子，实在奇绝。老残心里想到，如此佳景为何没有什么游人，看了一会儿，回转身来看那大门里面银柱上有副对联，写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三舍半城湖。暗暗点头道：真正不错。进了大门，正面便是铁公享堂，朝东便是一个河池，绕着曲折的回廊，到了河池东面就是个园门。园门东边有3间旧房，有个破匾，上题古水仙祠4个字，祠前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泉见秋菊，三金画舫穿藕花。到了水仙池， 人就上了船，荡到立夏亭的后面，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那荷叶出枯，插的船嗤嗤嘎响，那水鸟被人惊起，格格嘎飞，那已老的莲蓬不断地蹦到船窗里面来。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到了鹊华桥，才觉得人烟稠密，也有挑担子的，也有推小车子的，也有坐两人抬小蓝泥轿子的，轿子后面一个跟班的戴个红缨帽子，膀子底下夹个护书，拼命嘎奔，一面用手中擦汗，一面低着头跑。街上五六岁的孩子不知鄙人，被那轿夫无意踢倒一个，他便哇哇地哭起。他的母亲赶忙跑来问，谁碰倒你的，谁碰倒你的。那个孩子只是哇哇地哭，并不说话，问了半天才带哭说了一句道，抬轿子的。他母亲抬头看时，轿子早已跑得有二里多远了，那妇人牵了孩子，嘴里不住叽叽咕咕地骂着，就回去了。老残从鹊华桥往南缓缓向小布镇司街走去，一抬头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有一尺长七八寸宽的光景，居中写着书古书三个大字，旁边一行小字是24日明湖居，那纸还未十分干，心知是方才贴的，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别处也没有见过这样招子。一路走着一路盘算，只听得耳边又有两个挑担子的说道，明儿白妞说书，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来听书吧。又走到街上，听铺子里柜台上有人说道，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价的，明儿的书应该我告价了。一路行来，街谈巷议大半都是这话，心里诧异道，白妞是何许人，说的是何等样书，为啥一纸招贴便举国若狂如此。信步走来，不知不觉已到高升殿口，进得殿去，茶房便来回道，客人用什么叶扇。老残一一说过，就顺便问道，你们此地说古书是个什么玩意儿，何以惊动这么许多的人。茶房说，客人你不知道，这说古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节，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没啥稀奇，自从王家出了这个白妞黑妞姐妹两个，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她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这说书的本事，她却嫌这乡下的调儿没什么出奇，她就常到戏园里看戏，所有什么西皮二黄梆子腔等唱一听就会，什么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等人的调子她一听也就会唱，仗着她的喉咙要多高有多高，她的中气要多长有多长，她又把那南方的什么昆腔小曲种种的腔调她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里面，不过二三年功夫创出这个调儿，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他唱书无不神魂颠倒。现在已有招子，明儿就唱，你不信去听一听就知道了，只是要听还要找去，他虽是一点钟开唱，若到十点钟去便没有座位的。老残听了也不甚相信，次日六点钟起，先到南门内看了顺景，又出南门到立山脚下看看相传大顺昔日耕田的地方，即日回殿已有九点钟的光景，赶忙吃了饭走到明湖居，才不过十点钟时候，那明湖居本是个大戏园子，戏台前有一百多张桌子，谁知进了园门，园子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只有中间七八张桌子还无人坐，桌子却都贴着府院定学院定等类红纸条儿。老残看了半天无处落脚，只好袖子里送了看座儿的200个钱，才弄了一张短板凳儿，在人缝里坐下，看那戏台上只摆了一张半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两个铁片儿， 心里知道这就是所谓梨花剪了。旁边放了一个三旋子，半桌后面放了两张椅子，并无一个人在台上。偌大的个戏台，空空洞洞，别无他物，看了不觉有些好笑。园子里面顶着篮子卖烧饼油条的有一二十个，都是为那不吃饭来的人买了充饥的。到了11点钟，只见门口轿子渐渐拥挤，许多官员都着了便衣，带着家人陆续进来。不到12点钟，前面几张空桌俱已满了，不断还有人来看座儿的，也只是搬张板凳在夹缝中安插。这一群人来了，彼此招呼，有打签儿的，有做揖的，大半打签儿的多，高谈阔论，说笑自如。这十几张桌子外，看来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读书人的样子，大家都叽叽喳喳的在那里说闲话。因为人太多了，所以说的什么话都听不清楚，也不去管他。到了12点半钟，看到台上从后台帘子里面出来一个男人，穿了一件蓝布长衫，长长的脸儿，一脸疙瘩，仿佛风干腐橘皮似的，甚为丑陋。但觉得那人气味倒还沉静，出得台来并无一语，就往半桌后面左手一张椅子上坐下，慢慢地将三弦子取来，随便合了和弦，弹了一两个小调，人也不甚留神去听。后来弹了一支大调，也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只是到后来全用轮子那抑扬顿挫入耳动心，恍若有几十根弦，几百个指头在那里弹似的。这时台下叫好的声音不绝于耳，却也压不下那弦子去。这曲弹罢就歇了手，旁边有人送上茶来。停了数分钟时，帘子里面出来一个姑娘，约有16、17岁，长长鸭蛋脸儿，梳了一个抓髻，戴了一副银耳环，穿了一件蓝布外挂耳，一条蓝布裤子，都是黑布相滚的，虽是粗布衣裳，倒十分洁净。来到半桌后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弹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铮铮铮铮弹起，这姑娘便立起身来，左手取了梨花剪夹在指头缝里，便叮叮当当的敲，与那弦子声音相应。右手持了鼓锤子，灵神听那弦子的节奏，忽结鼓一声，歌喉俱发，字字清脆，声声婉转，如新音出谷，乳燕归巢。每句七字，每段数十句，或缓或急，忽高忽低，其中喘腔换调之处百变不穷，觉一切歌曲腔调俱出其下，以为观止矣。旁座有两人，其一人低声问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吧？”其一人道：“不是，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她的调门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还不晓得差多远呢。他的好处人说得出，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他的好处人学得到，白妞的好处人学不到。你想这几年来好玩耍的谁不学他们的调儿呢？就是窑子里的姑娘也人人都学，只是顶多有一两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处，从没有一个人能及他十分里的一分的。”说着的时候，黑妞早唱完后面去了。这时满园子里的人谈心的谈心，说笑的说笑，卖瓜子、落花生、三里红、核桃仁的高声喊叫着卖，满园子里听来都是人声。正在热闹轰轰的时节，只见那后台里又出来了一位姑娘，年纪约18、19岁，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只觉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头出来，立在半桌后面，把梨花剪了当了几声，煞是奇怪，只是两片顽铁到他手里 便有了五音十二律四底，又将鼓槌子轻轻地点了两下，方抬起头来向台下一盼，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都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说了。就这一眼，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叠在地下都听得见响。王小玉便起朱唇发号词，唱了几句书耳，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得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几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哪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急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峭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之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之上，越翻越险，越险越奇。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逞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稍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担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一拳用轮子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合相合，有如花屋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时，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缭乱之际，忽听豁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停了一会儿，闹声稍定，只听那台下正座上有一个少年人，不到三十岁光景，是湖南口音，说道：当年读书见古人形容歌声的好处，有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话，我总不懂，空中设想余音怎样会得绕梁呢，又怎会三日不绝呢？及至听了小玉先生说书，才知古人措辞之妙，每次听他说书之后，总有好几天耳朵里无非都是他的书，无论做什么事总不入神，反觉得三日不绝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还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的透彻些。旁边人都说道：孟湘先生论得透辟极了，与我心有戚戚焉。说着，那黑妞又上来说了一段，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场，这一段闻旁边人说叫做黑驴段，听了去不过是一个世子见了一个美人，骑了一个黑驴走过去的故事，将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驴怎样怎样好法，待铺叙到美人的好处不过术语，这段书也就完了。其音节全是快板，越说越快，白香山诗云大珠小珠落玉盘可以尽知，奇妙处在说得极快的时候，听的人仿佛都赶不上听，他却字字清楚，无一字不送到人耳轮深处，这是他的独到。 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逊一筹了。这时不过五点钟光景，算计王小玉应该还有一段，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样好法，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第二回完。